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喜迎八方宾客，煎炒烹炸煎料，笑味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4月20日星期四。来关注国内资讯。被人们称为史上最严楼市新政出台满一个月，北京楼市全面降温，新房、二手房、商住房的市场成交量均出现下滑，表明新政组合拳起到了明显的调控效果。有业内人士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北京的房价将迎来普遍的回调。18日，在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后宫湖畔，随着一架红色罗宾逊 S4 直升机载着几名游客腾空而起，武汉后宫湖滨空游正式推出。该旅游的线路是湖北省首家直升机。直升空中游览通航协推出的省内首条低空旅游项目。17日上午，广东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发布2016年度广东省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据了解，去年广东省发明了专利申请量15.56万件，有效发明专利5年以上维持率达到70%以上。至去年底，广东省的商标累计有效注册量204.4万件，占全国总量的18.3%。省内海关查扣进出口的侵权货物3200余批次，禁止侵权货物输往75个国家。18日，受大风天气及河西走廊沙尘影响，青海西宁、海东海西、环青海湖等多地区出现沙尘天气。省会西宁空气质量指数报表 PM10 浓度一度突破2000。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嘿，老朋友喊你来约会了。FM1033 春季车展再度携好礼来袭，汇聚波士智达奔驰、飓风红迪一汽大众、燕郊颐和雪佛兰、燕郊颐和别克、燕郊广汽本田、北京福田家途汽车大厂长江店、三河汇丰长城哈弗店、三河涛旗汽车、八家汽车品牌，来一个地方见8个老朋友。现场购车还能抽奖，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4月22日至23日，燕郊新乐汇广场 FM1033 春季车展与你不见不散。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慢慢靠在我怀中，将你的失落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回头吧，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 多情岁月 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 一滴在心头， 不只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别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想你的话，你不讲。 每个人

一切都好平静，泪水它一旦流尽，只剩决心。放逐自己在黑夜的边境，任由黎明一步一步向我逼近，想你的心化成灰烬。真的有点累，没什么有太多太多回忆哽住呼吸，爱你的心我无处投递，如果可以飞檐走壁找到你，爱的乐趣不必澄清，只要你将我抱紧。如果雨知道想你的夜慢慢熬，每个思念过一秒，每次呼喊过一秒，只觉得生命不停燃烧。如果雨心痛过一秒，每回哭醒过一秒，只剩下心在乞讨，你不会知道。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一零三三，听若有情。 听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听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4月20号，星期四，农历3月24，24节气当中的谷雨。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3度。廊坊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首都北京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晋陵天津明天是晴，最高气温21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明天是周五，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三河市卫计局120急救指挥中心提醒您如何进行燃气泄漏急救。急救燃气包括天然气、沼气、煤气等，燃气泄漏可导致人员中毒，还有可能发生燃气爆燃，造成人员伤亡。在有燃气泄漏的室内环境中，轻者会发生头痛、头晕、恶心、呕吐、四肢发软、步态不稳，重者则会发生窒息、心跳停止这样的情况。燃气泄漏的急救措施应该注意以下几步。第一，发现异味后立刻打开门窗通风，关闭燃气阀门，尽快离开现场，防止中毒，动作应该是轻缓的。第二点，如果燃气泄漏，不要开关电器，如开灯、开排风扇和抽油烟机，不要接打固定电话和手机，以免产生电火花而引燃引爆易燃气体。第三，不要用明火。第四，在远离燃气泄漏的地方应该及时的拨打120或者火警119。第五点，应该把伤者救出危险环境再实施抢救。第六，维持伤者的生命体征，保持他呼吸道畅通，如果伤者呼吸停止，在防护条件下应该尽快的对其进行心肺复苏。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勇敢的人心碎，恨过谁无所谓，任性的人不后悔，爱总是百转千回，谁会陪我直到结婚。觉得好累，看你为我努力点缀，掩饰不完美。一般的爱比想象珍贵，一般的路却少了你陪。两个人太多事与愿违，我不想理会。总是百转千回，谁会陪我直到天灰？一般的我和时间作对，一般的我却觉得好累，看你为我努力点缀，掩饰不完美。一般的爱比想象珍贵，一般的路却少了你陪。两个人太多事与愿违，我不想理会。一般的我和时间作对，一般的我却觉得好累，看你为我努力点缀，也是不完美。一般的爱比想象珍贵，一般的路却少了你陪。两个人太多事与愿违，我不想理会。 现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三月十五日起，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询三河东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你一生。中国福利彩票。 幸福与梦想是写出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肯定，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都来听了。 心里我的吻，厌倦我的亏欠，代替你所爱的人。这个时候我心如花一样飘落下来，顿时我的视线失去了色彩。知道你也一样不善于表白，想想你的相爱编织的谎言懈怠，甜美尽头经历如何一样飘落下来，从此我的生命变成了尘埃。寂寞的人总是习惯寂寞的 是习惯寂寞的安稳，至少我们之前曾经交叉过。就像站在烈日朝阳大桥上，眼泪狂奔滴落在我的脸庞，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总不平，到如今都成烟雨，今夜成空，望不回首袖底风，悠悠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而今一身憔悴在风里，回头是无情烟雨，明月西楼，孤独无人诉情衷，人间烟火残梦难醒。漫漫长路，起伏不能由我，人海漂泊，尝尽人情淡薄，越情越是难冷淡漠，人多少深情地相寂寞，人随风多，自在花开花又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反复相思的承诺，只愿桂花香爱

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4月20日，星期四，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斯坦福大学最近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称，通过最新的研究成果，运动障碍患者现在可以通过大脑来控制屏幕光标，进而打字以获得交流的能力。这意味着人类可以通过大脑植入设备获得意念打字的能力。目前，记者从昆山杜克大学了解到，该校的计算机图像技术研究中心研发的十亿级像素超级相机首款商业产品即将面世。超级相机的特点在于通过同步数个阵列式的摄像头来拍摄超高清的图像。刚经历换帅的贵州纯酒业有限公司做出了出格之举，即将35度的贵州纯提升13倍价格。4月16日，贵州纯公司高管向记者证实，该公司已向经销商下发了涨价通知，经典装的35度贵州纯的经销商的开票价由原来的调整为230元每瓶，此举引发了业界的哗然。亚奥理事会17日宣布，电子竞技项目将在2022年杭州亚运会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星星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陌生。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不曾想着？我拖着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那孤单身影，叹息着岁月的伤痕迹，却还不清醒。 今夜你想要么什么？梦里爱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不可惜，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伤心着谁又悲伤的心却来不及息。一定不是我，从小我很任性，可是泪水眷恋泪水也能不相信。爱哭的是你，昨天还为念念太多情，你知道这里前方心给我不到最后夜地，说你早已在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 Shut up.

息总消失，总是找不到回忆，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一生一世的过去，你一点一滴的一切，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今生缘浅不得已，你我也知道去珍惜，在来生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生生世世在无穷无尽的梦里，我放弃了预计，放弃了你我之间的故事，一段一段的回忆，回忆已经没有意义，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今生缘浅不得已，我也知道去珍惜，此后等再来生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生生世世在无穷无尽的梦里，偶尔翻起了日记，忘记了你我之间的故事，一段一段的回忆，回忆已经没有意义，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放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今生缘浅不得已，你我也知道去珍惜，此后等再来生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此后等再来生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

也是一种心情。 对，没错，你的心情，我的歌。 你的心情，我的歌。

是我所有快乐和悲伤的源泉啊，再见了最爱的人啊，最爱的人啊，你是我紧紧离去的理由。 我将